色吗？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今天北京的小雨来得有些温柔啊，有一些清凉，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寒冷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吃饭的话，不妨今天中午来一碗暖暖的热汤面，哎，去去寒意。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要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在雨中把这样的祝福送达出去。那今天开场我要先来念一条留言，也是在今天上午11:09一位朋友就来点歌了，这是来自晨间草香。他说呢，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一个很忠实的朋友了，那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2018年5月17号，女儿已经年满18周岁了，时间过得太快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就发现女儿已经长了这么大了。再有几天呢，女儿就要高考了，也就意味着她要去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了。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一首歌，祝愿我的女儿生日快乐，开心健康。用这样的生日祝福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我相信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旋律一定能够代替你在节目当中为你的女儿送达祝福。 OK， 把这首歌替晨间草香送给女儿，生日快乐。 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 念比谁都厉害，因为寂寞会趁虚而来，因为爱的晴天和阴天都在心里同时的存在，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月亮下的对白单纯的像小孩，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 在孩子身上最能够看到的是时间变化的有多么的明显，一天一天每一天都不一样。晨间草香在今天节目的开场送出对于女儿的祝福，18年的时光相伴，有你真的很好。也欢迎各位24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随时来点歌告诉我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会在每天节目上节目之前看到，然后替你把这样的歌曲一并的送达出去了。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在公众平台上欢迎快乐一天，欢迎天宇想点播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还有 Season 谢谢坦克都看到了，一纸风行窟窿，还有圆圆 Cherry 水与火的缠绵说，哎呀下雨了，四木要起床收衣服了，真希望这样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告诉我啊、哦！还有泪雨尘缘说，今天外面的天阴沉，有一点暗，想点一首《天黑黑》来衬托一下北京此刻的天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今天有些阴沉，但是走在路上的行人，包括身边的同事朋友，你会看到他们不像之前那么的匆匆忙忙了，反而会在这样的下雨天愿意停下来聊上几句，聊聊天，也不用着急赶路，这样的时刻反而会给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不太能够遇到的一种宁静。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想念我》。你有没有因为一段彩铃会特别喜欢给某个人打电话呢？想念我就说了，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夏天的味道》，因为大概是17岁的时候吧，有人拨错了号码，哎，打到我的手机上了。等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未接来电，然后就回过去，结果听到了这首歌《夏天的味道》。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沉浸在那首歌曲里面了，大概有20多秒的时间，完全忘了本来要打电话过去要干嘛。还好，还好，当时那位陌生的朋友没有接电话，让我把这首歌这样的旋律听完整了。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再次点播，在下雨的北京上空，想点播一首《夏天的味道》，送给当年那位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也谢谢你当时给我拨了电话，让我喜欢上这首歌。 夏天的味道来自路虎，这首歌曲要送给今天刚刚来报道的泪雨尘缘和天宇，希望你也能够感觉到清凉又舒爽的夏天味道。 风吹过我的双脚，怀念夏天的味道，你的微笑我舍不得一口吃掉。秋天树叶不停掉，我的难过有谁知道，身边少了你我真的觉得无聊。风吹进了寂寞装进我背包，怀念你的香水味道，想念让我更加烦恼。我想你知道夏天的味道，刻在我心里永远抹不掉，究竟你给我最后的讯号，我会安静的走掉不打扰，昨天的拥抱今天的需要，你给我的好戒也戒不了，苦涩从头到夜晚的煎熬，你的城堡我真的地牢。寂寞装进我背包，怀念你的香水味道，想念让我更加烦恼， 更加烦恼。 我想你知道夏天的味道，刻在我心里永远抹不掉，究竟你给我最后的讯号，我会安静的走掉不打扰，昨天的拥你给我的好戒也戒不了，苦涩从头到夜晚的煎熬，你的城堡我正在抵挡， 不需要不需要、 啊、我的风吹开了你的头发，又看见了你的眼睛，第一次拥抱就是那么的急，记不清我们经过的那场景。 Oh baby， 我那件黄色外衣还剩下你口红，你的味道连接空气，我的屋子已经被你占据，亲爱的你到底这个世界还徘徊在哪里，我的夏天的味道带我找你。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Aris 在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刚下完雨的今天，感觉阴阴的、潮潮的，心情有一点低落，想点一首大壮的《我们不一样》来换换心情。其实我反而觉得前两天那种闷热的天气反而不舒服，然后到今天突然出门的时候感觉到下雨了，一下子就感觉哦，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可以转变一下节奏，慢下来去感受一下身边的环境、雨滴还有小草。今天下雨天很适合听孙燕姿哦，比如说木子今天还想说要为同事点播一首歌，要送给一个爱花爱生活的女孩子，想点播孙燕姿的听见，祝她生日快乐，这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二位过生日的了。继续来看到的留言，这是关于一段暗恋的故事，在刚刚的 这段音乐之后，婉婉来和你分享。暗恋四年，表白，我花了三个星期来做视频，背景音乐就是孙燕姿的这首《遇见》。今年是第六年了，我们都要大学毕业了。你说你想回家乡去考公务员，你说不想在外面漂泊了，但是我没有办法陪伴你一块儿回去，可能这辈子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了吧，应该是不可能走到一起了。我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你健康幸福。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隔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来自孙燕姿的这首《遇见》，也要替公众平台上刚刚的这位木子送给他的同事，一位爱花爱生活的女孩子。5月17号，祝你生日快乐，每天都要开心哦。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是和我一样喜欢在下雨天把自己包起来，然后来听听歌放空一下心情，欢迎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写一首歌名，还有一段想要在下雨中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前辈瑶他说，遇见本来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如果是能在雨中遇见，好像那个画面会感觉更加唯美一点哦。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谢谢他说，我休病假的这段期间，有很多朋友同事都很关心我，所以今天我想为他们送一首歌，谢谢他们的惦记， 谢谢他们让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我，感恩有你们。这首歌来自谢谢在今天上午8:54:53的点播，周华健，朋友。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台上的利恩还说今天刚好放了我特别想听的这首朋友，这是来自刚刚谢谢这位朋友的点播，要送给在自己休病假期间为自己分担工作关心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们。此刻如果说你还在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在今年的夏天，臧鸿飞推出了个人全新原创单曲《爱拼才会赢》，可谓是他真正意义上发行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他对长达20年的资深摇滚音乐人从业经验的总结。关于歌曲《爱拼才会赢》的创作，臧鸿飞坦言，20岁的他因为不会唱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被酒吧老板驱逐，那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时期。他决定要去更大更广阔的舞台，要把这迎头暴击原封不动地还给生活。今天0点，王力宏的新歌《南京南京》首发曝光，这是他特意为《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第3站《南京》所谱写的一首歌曲，选择在自己生日这天上线新歌，可见他用心至深。据了解，王力宏将对南京的印象、情怀、爱意都融入了歌曲当中。他表示，这不仅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对每座城市都充满了期待和好奇，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收获新的灵感。在即将到来的19、20号，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南京站也即将开场。同样办巡演的还有歌手伍佰《China Blue 2018摇滚全经典之全面对决》北京演唱会将于6月开场。演唱会特邀现代舞者演出，让摇滚演唱会更具艺术美感。歌曲的选择上也会在众多经典之中精选再重新编曲，不仅可以让那些曾在青春热血中听过这些歌曲的人重新回味，也力求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摇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的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今天的北京天气稍微有一点凉，所以我们在音乐当中，在故事当中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温暖。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点歌，开场曲是来自荡秋千这位朋友的点播，来自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歌咯。 脚步赤着脚抬头漫步，不想问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天晴的温度，温暖舒服，吃心我能吃的树木，吸一口春阳就漂浮，紫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脚步，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跳成天的舞玩耍成片银幕，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雨中的北京来点一首歌送祝福。今天还有两位朋友非常默契地点播到了关于陈奕迅的歌，钱佩瑶说想点播 Eason 的明年今日，也会很感慨明年今日正在听歌的你又会在哪里呢。还有 Chris 玩，他其实是在昨天临节目要结束的时候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所以在今天想通过节目跟各位分享一下。 Chris 玩他说，在2011年的3月份，我从北京追爱追到了温州，但是故事的结局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三天之后我返回北京，那一年北京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我跟着朋友去 K 歌，在中途听到了有人唱到这首歌好久不见，别人都在鼓掌，都在说哇唱得特别的好，但是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K 歌完之后，大概有凌晨一点多钟，我一个人徒步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那时候北京的积雪很厚，也从那一刻开始往后一年多的时间，我都不太敢听陈奕迅，因为在他的音乐里面总能够听到我当时爱情当中的遗憾。好久不见这首歌，希望此刻你已经释然了。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再去说从前，只是寒 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他真的很喜欢你，不问归期，不远万里，穿过风雨，轻轻地走到你眼前，只是为了抱住你。这是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也是来自我们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和我们分享的他在几年前的一段经历，下雪的北京。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一首歌，和我一起在今天的这样的节日把温暖送给更多的人。看到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来报道，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个很温暖的旋律，同时也是怎么说呢，是一段我觉得会给你带来一点点力量的故事吧。黑子给我留言说，儿子呢是在2015年出生的，老天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儿子跟别的小朋友有些不太一样，头部有一些畸形。他在刚出生4个月的时候，偶然听到了一首歌《虫儿飞》，听得我全是眼泪。再后来呢，我就抱着儿子笨拙地来哼着这首歌，他还会跟着傻傻地笑。每年出生的畸形的孩子不止10万人，先天残疾的孩子会有更多更多，可是他们依旧需要成长，需要跟着父母来一起感受这个世界。今年呢，我的儿子已经3岁了，他在长大，我也在长大，所以想在节目当中为自己加油，点播这首《虫儿飞》。来自郑伊健《虫儿飞》，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点歌。珍妮弗说想点一首老歌，现在好热呀，39度的温度，整个人都是晕晕的，想进空调房，想降温。这应该是一位外地的朋友吧，来点歌，没有感受到今天北京的清凉感觉。来自许若云的这首《美梦成真》，送给珍妮弗，送给 Aris， 希望今天能够为你调配一下不一样的温度和心情喽。 寂寞的手链，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似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留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在冷的没有你的孤绝，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抱，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一个小时，我想让你听见更多。这个时候，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们可以把收音机的音量或者把手机的音量稍稍的调大一点了。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是来自赵雷，让我偷偷看你。这段故事关于一个小男孩的心愿，他叫做岳阳，1998年10月份出生。岳阳从小就特别特别的活泼，喜欢打篮球，喜欢跳街舞，还喜欢弹吉他。有段时间，岳阳放假回老家，在妈妈单位里面打篮球，可是他会经常的胸闷喘气，那时候父母还以为是学习太累，包括长途奔波赶路造成的。等到后来，岳阳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去医院体检，岳阳就看到父母和医生在门口说话，他也听不清说了什么，然后就偷偷地用手机查了一下病历上的三个字母。岳阳知道了，他自己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当时岳阳心里面的第一反应是，不会要紧的吧，寒假作业都还没有写完呢。这个得白血病的男孩子岳阳，他在201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临走之前，他还拉着妈妈的手，把自己写的歌词交给妈妈。岳阳说，如果能有人把这些歌词谱成曲唱出来，那该有多好啊。这是一个16岁的男孩子最后的心愿。等到后来，当大兵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就联系到了赵雷、好妹妹还有程方圆等等一些歌手，把这些歌一首一首地写下来。也许有一天，当你听歌的时候，你可能会偶然发现手机屏幕上写的介绍里面，这首歌的作词写的是岳阳。或许你就会和我一样啊，会在那样的旋律当中想起这个可爱的孩子，想起他之前对于音乐那么的爱好。祝愿他一切都好。 不再阴霾，柳枝随风摇摆，我站在树下发呆，粉红色的云彩都静静的一台，望见你的风采，流苏的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敲开，害羞地低下脑袋，让我偷偷看你，在你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 这首歌来自赵雷，让我偷偷看你，也是来自一位目前已经离开人世的16岁的男孩子岳阳所创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说你想要听到我的更多声音和作品，欢迎你关注新浪微博，搜索思萌 SH， 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小写的两个字母 S 和 H 就可以找到我。同时在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今天节目的结尾能够为你的世界带来一点点的光亮。 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敲开，害羞地低下脑袋，让我偷偷看你，在你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微微地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于云主持。